方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金彻，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节选。梭罗是19世纪美国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他的作品简单朴实，贴近大自然的生活。这篇作品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受到一片宁静。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瓦尔登湖》节选，梭罗。有时候在布满月光的夜晚，我会在路上碰到很多猎狗，它们在树林中奔窜，当我走过时好像很怕我，静静地躲在灌木丛中，等我走过了再出来。为了我储藏的坚果，松鼠和野鼠争吵开了。我的屋子四周有20-30棵苍松，直径大概有1-4英寸。上个冬天，老鼠也曾光临过这里。那是一个挪威式的冬天，雪长久地积着，积得很深，老鼠不得不动啃松树皮，补救它们的粮食短缺。野兔是很常见的，整个冬天我的屋子下面满是它们弄出的声响，只有地板隔开了我们。每天早晨，当我有什么动静，它们便四处逃窜。砰砰砰，我听到它们匆忙之中撞到地板的声音。黄昏时，它们常常绕到我的门口，消灭我扔掉的土豆皮。它们毛发的颜色和土地有些相似，当它静止的时候，你几乎无法辨别。有时对于一动不动呆坐在我窗下的野兔，我忽而看得见，忽而看不见。要是我推开了门，它们便吱吱地叫着一跃而去。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到12号本市多降水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降水比较明显，持续时间长，外出需要带上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特别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26到29度。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练练。

轻点伤。 哎，轻。 你撞电线杆子上。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你走路太慌了。 哦。 你呀，拐弯没留神， 哎， 脑袋，当， 呵， 撞电线杆子上了。 哎， 撞破了。 破了。 脑袋这大口子啊，当时就， 哎。 你看 大水了，这个 你瞧流血了， 哎， 你 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没有那么大声音， 哗， 什么流血 不是？ 刷 也没有刷， 嘚儿， 他别疼了， 嘚儿， 他成了，别配音了， 蹭蹭的吧， 他蹭蹭的，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来一个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啊、就是流血了吧， 哎， 你也没擦二包、啊、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嗯，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嗯， 进到您体内， 嗯， 穿您周身， 哎， 得死了， 也又死了、嗯、还有什么飞沫， 飞沫传染。 什么叫飞沫？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哦， 你离病人太近了， 嗯，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啊，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哦， 你离它太近了， 对，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是啊，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嗯， 病人吗？ 病人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啊， 跟你说话离、 哎、 太近了，看你亲热， 哎呦， 凤山 啊，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呐、啊， 没劲，这还嘴没劲，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 好，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飞沫，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啊， 病人呢，打个嚏粉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哎 哎，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哎， 咳嗽掏出手绢。 哎，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哎，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啊， 他个人不懂卫生， 哎， 跟他说白费， 哎呦， 注意卫生 啊， 传染病 啊， 应当啊要注意 啊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啊。 郭大爷 啊，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你瞧， 他老这句，他老是、哎、你直接跟他讲，他叫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你们那街坊 啊，就您对门那个。 对，我们一胡同住 啊，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郭大爷 啊， 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怎么？ 那屋了盆朝天，碗朝地， 嗨，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哈， 那桌子土都那么厚。 哎呦， 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你瞧不洗脸，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嚯，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嚯！ 大人那孩子就更甭问 啊。 你瞧他那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 哦， 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耶， 呵，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耶呵，啊，哎， 整些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哦，不漱口啊？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啊，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的好，吃的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美了 啊，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怎么着？ 咽了， 咽了， 他还有个名儿， 叫什么呀？ 原汤化原食。 嚯，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啊、你干嘛？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哦，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对，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啊，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嗯， 谁敢呢？ 怎么不敢？ 喝他茶 啊，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嗯， 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四大味儿，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 嚯， 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呵，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哎，得。 郭大一脱袜子 啊， 得这屋了苍蝇蚊子满弯， 怎么 全熏死？ 嚯， 你受了受了， 哎， 瞧见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哎， 我有好茶叶、 哦、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哎， 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怎么不走啊？ 我怕揪着我。 揪你怕吗？啊， 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哎呦， 俩手一个， 他手都粘的。哎，我不喝，这就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烤茶叶。这拿茶叶往沏上茶，要灌水去 啊。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灌水。水缸没盖儿， 没有盖儿， 你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儿，你来个盖的碗也可以 啊。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那是什么灌？ 灌水不用水舀子。 哦，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哎呦， 咚咚咚咚咚，满了， 傻， 提了起来， 哎， 好，烧水， 哎 哎，往炉子上一坐， 嘿，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啊，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干什么？ 在河边捞鱼。 哦，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哦，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嗯，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哎， 家大人不知道啊。 是，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嚯， 盖上盖烧水， 烧水， 呱啦呱啦呱啦，水开了。 哎，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是啊， 沏茶。 哎， 好，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哎，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哎，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啊， 你听听。 你甭跟我讲，我懂。 你懂什么呀？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啊？怎么搞？ 我听听。 哎，每天起居饮食， 哦， 注意卫生。 还什么？ 早睡早起， 嗯， 勤换衣裳，勤洗澡， 嗯，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嗯，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嗯， 不随地吐痰， 嗯， 不乱倒垃圾， 嗯，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嗯，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还有吗？ 啊，这就不离， 就这个 啊， 差得远， 差得远， 这叫搞好卫生 啊， 差得远。 你怎么搞的？ 我呀， 啊， 每天六点钟起床。 哎，您先别忙，早六点晚六点。 你那就废话，晚六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哦，你带个嫂子？ 当然是早晨呢。 哎，早六点，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嗯，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嗯，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车解疲劳。 嗯，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是， 十天一理发，五天一洗头，三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好，真细致。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怎么 又宽又大半又长， 嘿， 见苍蝇就打。 好， 绝不放掉， 打一个是一个，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是啊， 也有打不准时候 啊。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啊。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嚯，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啊 这落着这么大个儿一大苍蝇， 嚯， 我一瞧，哟， 哎， 这大苍蝇 啊， 你说怎么打不打？ 过去就打。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那别打。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你跟他商量商量。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那怎么办？ 打呀， 打， 打完了再说。 哎，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啊， 我苍蝇 啊， 这是苍蝇吗？ 啊， 我过去一看呢， 苍蝇， 猴子， 猴子。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边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子都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呢分享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马志明先生啊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一段新时期的相声作品《五味俱全》。 哦，这儿演出呢。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 认识你。 是啊， 姓谢，叫谢天顺。 对，是我。 对吧？ 是是是 啊。著名相声演员。 嗨，够不上一般演员。 谦虚。谦虚。谦虚。挣多少钱？ 哎， 反正你有钱。 挣多少钱？ 哎，你这样的你钱少不了。我估摸着你呀、反正怎么也得有个万八。哎，说挣多少钱？说。 我还能挣多少钱呢？您是， 我不要你钱，你说吧，挣多少钱？ 我呀，挣不了多少钱。您这， 就你这个地位，你这个身份啊， 我还什么身份？您去， 我可听说你有不少的头衔。 什么头衔啊？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曲协会员。 曲艺家协会会员。 对呀、 行啊。 嗨， 这不简单。别小看自己啊。行，可以，比我强。比我强。我就不是会员。 哦，您也是搞曲艺的？ 我不搞曲艺。 您是 这个？ 这儿什么？ 耍笔杆儿。 这 鞋， 您这叫耍笔杆啊？这耍笔杆哪 鞋？ 这 鞋。 您是作家，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拿去了？ 哦，去了。 他们看完没说别的，让我上报社问问去。 那您这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我又拿到了报社。我说同志，您受累， 您给看看，这是我写的，作家协会介绍我来的，这是我的手稿，处女作，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早日的和读者见面。至于这个篇幅啊内容，您是随便添随便减没关系，小样我就不看，处女作刚写的。他看完之后，行啊，就这样吧，反正字儿也不多吧，甭改了，甭动了，就这样，过几天见报。 哎，还是报社好说话。 我刚要走又叫回来了。别走别走，先交费。 先啊，这投稿还倒贴稿费啊？ 我也纳闷啊， 您登的什么稿子呀？ 征婚启事。 征婚呐， 字儿不多，您念念啊。马志明，男，38岁，身高1.83米，愿求配偶一人。 行了行了， 不限年龄。 啊，你有1.83米吗？ 哎，说高点好搞啊，不兴这个吗？ 什么人性？你说这是？这叫登广告，知道吗？ 啊， 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哦，这登广告嘛，就应当交钱。 那当然了，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得稿费？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啊，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啪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进不了啊？ 对， 我还不进了。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自己成立协会， 个体的 更好。 怎么着？ 这作协还有单干的？ 我们不是作协啊，不是作协。 什么协会？ 舞协。 成立舞协？ 哎， 跳舞的。 跳舞干嘛呀？ 什么 舞协？ 怎么？ 专门写武侠的。 写。哦，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 咦， 咱这舞协准比那作协来财。 来，行， 你呀， 净惦记赚钱了 啊！ 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嗨，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有啊。 哦，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刊物的名字叫啊，五魁首。 好，五魁首。 哎，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吗？ 是，你不懂，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这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啊，有学问这里头。 这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野心呢？ 嗯， 这叫雄心。 雄心呢？ 五魁首创刊号， 嗯， 先发他一部长篇。 谁写的呀？ 当然是我主笔了。 哦，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哎，你看这倒行，哪天我找着这篇文章。 不是文章， 您叫什么？ 啊， 马志明是吧？ 我 哪天看。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怎么？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哦，您还有笔名？ 有啊。 您笔名是 麦飞。 麦氏咖啡。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 什么呀什么呀？ 麦飞啊。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怎么讲呢？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就哦，好。 哎，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咱为了创刊呢。 很好，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您印了多少啊？ 800万。 哎，800万份，这还少印点 啊？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教育局来人了， 叫